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25集，海南之行。那天晚上的火锅以热闹开场，却以意外收场，众人没能尽兴而归。因为冬至跟刘清波在抢一个鱼丸的时候，突发心绞痛，痛到筷子都掉在地上，弯下腰，整个人半身倾倒，扫过桌上的青菜香菇。他自然也不知道自己当时脸色惨白，把所有人都吓到了。在倒地之前，龙身把他拦腰抱住，但痛楚并没有因此减轻，心脏像是被一只手攥住，反复揉捏，疼痛又从心脏四面八方辐射向身体各处神经，每一次呼吸都是难以忍受的折磨。冬至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被龙身抱在怀里，他冷汗直冒，浑身发抖，只能死死地攥住心口的衣服，恨不能把皮肉和里面的心脏也一并抓出来丢掉，这样就不必再忍受那样的痛苦了。等到这一波痛苦缓过去之后，已经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冬至喘着气慢慢恢复意识。他发现火锅小聚已经结束，刘清波跟霍介不知去向，桌上残羹冷炙，还有大半没吃完，锅内的热汤还在保温状态，热气袅袅升起，只是没有食材投入，倍显孤独。 师父， 他一开口声音有点沙哑，身上也有种湿淋淋的虚脱感，这是流汗过多的后遗症。 我在，不疼了。 龙身松开他，冬至点点头，看见自己刚才在龙身手腕和手背上抓出来的血痕，不由一惊。 你的手 没事，你的情况不能再拖了，我们明天就去海南，今天就不要洗澡了，我去拿条毛巾给你擦一下。 龙山把他扶起来，冬至没力气站着，他直接把人打横抱起来放在床上。冬至抓住他的手腕，忍不住问， 师父，我这种情况如果降到一日不解，以后是不是还会发作？ 不要怕。 龙身刚才已经看过他背上的桃花印记，的确又比之前更深了一点，但他并没有说。冬至浑身乏力，清白的脸色没那么快恢复过来，闻言软软一笑。 我只是怕我以后还会抓伤你，等我下次发作的时候，你拿个毛绒玩偶给我抓着吧。 不用。 龙身用手把他额头上的汗抹掉，想了想又加一句， 我一直在。 龙神的动作很迅速，在冬至休息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把机票、酒店连带与池家的会面时间都约好了，带上冬至直飞海南。临别前，刘清波跟霍介都去送行，冬至不在，刘清波自然而然成了路程办事处的临时负责人，但冬至对他这暴脾气挺担心的，难免多叮嘱了几句。 老刘，你在办事处可得压着点脾气，让着点同事。 刘清波听得白眼直翻，却还是没有掉头拂袖走人。 我说你要是不放心，就直接跟我回鹿城去得了，以前我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啰嗦？ 以前有我在，你跟我斗嘴都把精力发泄光了，这次我怕没人给你捧哏，你会寂寞。 又不是说相声的，还捧哏。 但看在对方生病了的份上，他仍是勉勉强强地应了下来。 你不在还有张冲啊，那家伙一看就欠骂，我每天骂骂他就好了。 真想知道张冲听见这句话是个什么表情。 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快走吧，赶紧解了酱回来。 刘清波挥挥手，跟赶苍蝇似的，末了还加了一句听起来不是那么干脆的话， 你可一定得平安归来， 不然你要是做了鬼，我也要找个通灵师把你的魂魄拘来，天天在你耳边念叨，让你死不瞑目。 这是刘清波对朋友表达关心的独特方式。冬至含笑收下，与霍介道别，又托他向唐静问好，才跟龙身一道进入安检通道。俩人在原地目送他们离开，直到对方过了安检又走出许久，身影消失不见，霍介才轻轻叹了口气， 但愿他平安无事。 一定会的。 池家并未像冬至想象的那样隐藏在某处深山老林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。实际上海南是热带季风气候，日照水分充沛，几乎是许多人梦想中的水果天堂。池家从很早就开始做水果生意，到现在已经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水果批发商。严格说起来，降头术已经成了池家的副业，生意才是他们的主业。如此世俗化的池家，自然也省了龙身他们的不少功夫。一下飞机就有池家的人来接，对方是池家小辈，池半夏的堂兄，想必是池家长辈早有交代。对方待龙身很是客气恭敬，驱车将他们接到市郊的一处别墅。在得知龙身他们已经订好酒店，并不打算住在他们准备好的房子时，池半夏的堂兄就让另外一辆车子将他们的行李先载去酒店。龙身本来联系的是池半夏的父亲，不过想来池家对龙身有着超乎寻常的重视，在别墅里迎候他们的是池家现任家主，也就是池半夏的爷爷池行。池行十分热情，亲自等在别墅门口，拄着拐杖上前与龙身握手。 早已久闻龙局大名，可惜从前因故种种缘牵一面，幸而今日终于得见，我也是死而无憾了。 现在国际交流日益增多，像池老爷子这种人才，特管局欢迎之至，我们总局荣誉顾问的头衔随时都为您准备着。 不敢当不敢当啊。 池半夏的父亲和伯父势力一旁，池老爷子亲自给龙身他们做介绍。冬至这才知道，池家并非所有人都是降头师，像池半夏的伯父就是普通的生意人，这一行也讲天分。池半夏和刚才去接机的堂哥算是池家这一辈里最有天赋的人了，寒暄几句，池老爷子也知道龙身此番特意为了徒弟前来，目光就落在了龙身旁边的冬至身上。 这位小友，你将手伸出来我看看。 老爷子是池家最厉害的人物。 池半夏的父亲在旁补充，言下之意，如若他老人家也没办法，那池家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。冬至一言伸手，老人枯瘦的手掌在他的手心和手背上反复揉捏，又一寸寸探上去，最后停在手肘处。 是鬼面桃花匠。 他松开手，给了肯定的答复。池家其他人却都闻言变色，池半夏的父亲面色凝重。 上回林记中的就是这种降头。 不错，听说后来也是经老爷子之手才得以化解，所以这次我也只能来劳烦老爷子了。 不怕您笑话，其实当时我也是死马当活马医，并无十足把握。降头术千变万化，说白了，每个人手法不同，解法也千差万别。池家的降头术虽是从东南亚学来，但也只是其中一支，那里丛林密集，藏龙卧虎，许多降头师用的手法没有亲眼所见，根本不得而知。照我判断，东小友的降头只怕有些棘手。 老爷子请尽管放手施为。 既然龙局如此看得起我，那我就尽力吧。不知龙局可带了龙骨过来？ 带来了。 他将随身提着的手提包递过去，冬至这才知道 师父在他不知情的时候已经做了许多准备工作。池老爷子拿过包，让大孙子跟着自己进去，池半夏的父亲则留下来陪龙申他们说话。那位伯父是普通人，帮不上忙，就知趣地告罪先行离开，免得添乱。池半夏的父亲就是那位年轻时要进特管局却因气性大而离开的人。几十年过去，他的脾气似乎收敛了不少，整个人看着祥和许多。冬至看出他对龙申颇为敬重，不像是接待一位特管局副局长，倒像是在接待自己的偶像。对方就向冬至他们说起林记中的降头术。 世人都以为最厉害的降头术是飞头降，其实那只是对修炼者本身的难度而言，实际上最恶毒的是各种鬼降，因为降头师会将枉死或横死的人拘在身边，用各种方法激起他们的怨气，然后将其炼入降头里，再加入各家的秘术，这种降头极难对付。 龙申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， 林记的鬼面降是不是跟冬至的不一样？ 虽然同样叫桃花鬼面降，但林记的桃花在胸口心脏处，而冬至的在背后。我觉得这不是偶然，可能是下降者用的方法不一样。上次林记是做生意得罪了人才被下降头，下降者可能也是受人所托，没把他当回事儿。而这次 他面露难色，没再说下去，但冬至和龙申都明白了。这次冬至是在产出魔胎的过程中找得到，对方肯定已经盯上他了，其中甚至还有天魔的身影。饶是龙申带来了龙骨，池家也不敢乐观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